本周末将进行本市最后一年小升初特长生招生现场考核或复试。按照市教委的要求，2019年起，本市小升初取消各类特长生招生。今年小升初特长生的比例要求维持在本区初中招生计划的4%以内，与去年持平。城六区中，除东城区之外，其余5区特长生的报名门槛更为严格，部分区特长生的填报志愿设限。在艺术特长生等方面，各学校仍然重视非遗传统项目。海淀区至少有6所学校均招收明月特长生，部分学校新增冰雪特长生。海淀17号发布了2018年小升初寄宿学校及民办校招生计划书。2018年，海淀共18所中学可招收寄宿生，总计划为1400人，较去年减少了20%。招收学校及招生数都有所减少，民办校招生计划数普遍有所增加。仅清华实验学校就增加了200个招生名额，还新增了一所民办校——清华育才实验学校。根据规定，今年海淀民办校将与公办学校同步进行招生。本市幼升小非京籍入学陆续进入了审核阶段，其中西城区5月17号至18号对申请人提交的五证信息进行网上审核，海淀区将在18号截止非本市的户籍适龄儿童小学入学信息注册工作。据了解，城六区非京籍幼升小入学儿童父母双方均需要持北京居住证或者有效期内的居住登记卡，同时西城和石景山两个区对于出租房屋实现要求最高均为1年以上。此外，各区对非京籍租房入学家庭的租房年限、缴纳社保的时间也都进行了明确的要求。教育部办公厅日前印发了通知，启动第3届全国学生学宪法、讲宪法的活动。通知要求各地各校要以遵从宪法、学习宪法、遵守宪法、维护宪法和运用宪法为主题，广泛地深入开展宪法学习，征集优秀宪法教育的课件、学宪法、讲宪法比赛和国家宪法日、宪法晨读等活动。同时，教育部将设立专项经费、保障等，加强统筹协调。各地各校要切实扩大活动参与面，重在普及创新形式，加强与法院、检察院等部门合作，保证宪法教育全覆盖见实效。每年的5月至7月是儿童手足口病的高发期。北京市疾控中心近日公布的第19周疫情显示，手足口病较前一周上升了12.6%。5岁以下的儿童易得手足口病，其中3岁以下的儿童更是重症手足口病的高危人群。首都儿科研究所附属儿童医院感染科主任邓丽表示，手足口病的皮疹常常出现于手心、足心、手指、脚趾和足跟等部位。邓丽提醒家长，预防手足口病要注意勤洗手，尽量不要喝生水，不吃生冷食物，冰箱里的食物吃之前应该进行充分的加热，居室一定要定期的开窗通风，保持空气的畅通。家长要鼓励孩子多在户外活动，增加孩子适应气候变化的能力。好，还有一条消息是要提示给大家的，中考招生简章5月中旬发布，提前批次、名额分配、统一招生共3个录取批次，贯通培养、名额分配、市级统筹以及校额到校和乡村计划、统一招生等7种录取方式。不了解录取规则，难发现利好条件，令家长们头疼不已。所以5月19号，教育面对面将举办2018年中考招生简章分析会的大型讲座，邀请专家解析中考招生简章，帮助考生定位目标的高中，挖掘利好条件，2个小时就能领悟志愿填报的秘籍，掌握学科备考的技巧。详情请拨打400-650-7766，400-650-7766进行咨询。好， 以上资讯是由晴天为您编辑播报的。接下来进入我们今天的直播访谈节目，2018年中招直播咨询。今天为大家邀请到的三所学校分别是北京工业大学附属中学、日坛中学和华中师范大学一附中朝阳学校。大家有什么问题呢，也赶快发送到我们的官方微信教育面对面 RBC 进行提问留言。 这是北京中考的一场深化改革， 这是人生机会的一次全新选择。 这里是教育面对面特别节目2018北京中招直播咨询， 考试内容与形式如何变化， 招生政策与计划如何调整， 权威嘉宾坐镇解读， 名师校长指点冲刺。 FM107.3 每晚5:30与您一同开启备战中考有声秘籍。 本节目由北京城市广播与北京市教委、北京教育考试院、北京考试报共同主办。向左看，向右看，权威及时教育信息在哪里？ 不必左顾右盼，您想要的就在这里。 我是北京市教育委员会的主任刘宇辉，希望大家共同为教育的新发展做出努力。 北京市教委副主任李毅， 考试评价改革鼓励孩子有独立的。 北京市高招办副主任秦华， 高考英语的听力单独进行机考，这是第一次。 北京市中招办主任马红辉， 英语科目的改革，考试内容，考试方式。 教育面对面带给您最权威的教育服务信息，关注教育的您，请与我们面对面。一年一度的中高招升学政策咨询，每周每天的社会教育热点话题，我们为您权威解读指导，独到分析评说。2018年，北京城市广播教育面对面，每周一至周日，每晚5:30，越聆听，越成长。 这里是调频107.3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城市广播正在为您双频同步直播的教育面对面2018年北京中招直播咨询。各位好，我是主持人晴天。那么我们今天呢邀请到的三所学校分别是日坛中学、华中师大一附中朝阳学校和北京工业大学附属中学。大家有什么问题赶快发送到我们的官方微信教育面对面 RBC 进行提问留言。好的，那么这一时间段赶快邀请出今天三所学校的嘉宾做客我们的直播间，赶快邀请出他们。首先为大家介绍的是日坛中学副校长张勇。张校长您好。 各位听众下午好。 欢迎张校长。另外再给大家介绍一下日坛中学教务主任梁志鹏。梁主任您好。 各位嘉宾好。 欢迎。好，我们再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华中师大一附中朝阳学校党总支书记丁书清。丁书记您好。 您好，主持人好。 欢迎。另外我们今天还邀请到了华师一附中朝阳学校的校长谢真祥。谢校长您好。 各位听众大家好。 欢迎二位。我们再给大家介绍一下北京工业大学附属中学校长孙兆杰。孙校长您好。 大家好。 欢迎。今天一共有5位哈做客我们的直播间，阵容非常强大，信息也是非常的丰富哈。大家有问题赶快发送您的问题到我们的官方微信教育面对面 RBC。 好的，那么我们第一时间呢首先走进日坛中学，一起通过一段片花了解一下。 北京市日坛中学是北京市高中师范校，建于1963年，秉承立德树人、育人为先的初心，将培养阳光学子作为学校建设的首位，坚持环境育人、人文育人、知识育人，创建科研引领、学术引导的科技探索氛围，提升办学水平。学校以弘扬人文思想、坚持科学精神、培育核心素养、奠定阳光人生为办学理念。学校通过优质教育资源区域整合，进一步扩大办学规模，形成4个校区、近70个教学班，满足12年基础教育格局，形成了统一领导、分级管理、突出重点、办出特色的多址办学的基本工作方针，基本形成了有效提高教育教学质量的工作机制，实现了分址不降质、分手不分心的工作目标。 好，欢迎回来。那么这一时间段呢，我们先走进日坛中学，我们再次邀请出日坛中学副校长张勇。张校长您好。 大家好。 教务处主任梁志鹏梁主任您好。 主持人好，听众好。 好，我们首先呢一上来啊，先请张校给我们介绍一下今年咱们学校一个招生计划的总体情况吧。 好的。日坛中学在2018年的中考招生中，可能是计划，我们整体计划是招收的是180人。在与2017年相比较来说呢，可能我们今年的招生计划有所压缩，在40人左右上。整体来说是这样一个情况。在招生过程中，有名额分配和校高到校的统筹计划的情况呢，我们上一年的招收是这样的。整体的录取人数是219人，其中名额分配是86人，计划性招生也是86人，还有我们的资中学生是38人，还有我们的校高到校是名额分配是校高到校是6人。这些整体来说我们是219人，但是今年呢我们计划招生呢是180人。整体来说就是名额分配和计划招生呢大约在60人左右上。就是整体是这么一个情况。 好，这是一个今年招生计划的一个总体情况哈。往年有很多家长特别关心的就是学校这个录取分数线能不能提供一下2017年的一个参考或者是一个排名情况哈，请张校长这边给我们提供一下参考。 好吧。在2017年我们的名额分配上虽然录取的是86个学生，但是我们的分数是527分。在统筹计划就是来进行录取学生时，我们也是录取了86个学生，但是我们的分数是524分。整体是这么一个情况。 好，关于今年的这个志愿填报方面哈，咱们还有什么特别需要提示考生和家长的吗？ 那就是在北京考试报上，在5月15号印刷的这个报纸上也是详细的介绍，在第二页和第三页当中也填到了我们的第四项志愿填报的时间和具体的要求。按照这三个方面，就是一个提前招生，还有一个名额分配，还有那个统一招生，这三个方面呢，大家一定要各位那个一定要看清楚我们的每一项。对于我们学校的学生来说，报考我们学校的学生来说呢，建议最好以第一志愿来报考我们的学校，这样呢，可能你的分数在提前优先的情况下，在我们的编班我们的培养上可能有更多的优势。 好，这个是今年录取的一些志愿填报还有计划的一个总体情况哈。那么接下来我们将请梁主任给我们介绍一下今年学校的一个人才培养特色的情况哈。首先其实我们刚才从片花当中也大致了解了一下咱们学校的一个特色哈。其实咱们学校形成了543阳光课程体系哈。那这些数字分别代表什么意义，具体包含哪些亮点呢？ 好，如果说亮点的话呢，课程的层次比较清晰，包括了基础核心课程、特色发展课程和创新研究课程，构成了一个整体的课程体系。基础核心课程当中呢，包括了5类，就是刚才我所说的5，语言文学类、科学类、人文社会类、艺术体育类和阳光心理类课程。这类课程呢是面向全体学生，以奠定学生基础为重心。特色发展课程呢包括4类，校本课程项目、校本研学课程、行者无疆课程和生涯教育课程。这类课程是以面向群体，以发展学生特长为重心。创新研究课程有高端培养课程、国际理解课程和精通翱翔课程。这类课程主要是面向学生个体，以打造经营为重心。日坛中学开设的这些课程呢，为学生的全面发展、个性成长和能力培养搭建了平台，也为教师的专业发展、个性展现和自我实现提供了机会。第二个亮点呢，应该说是内容丰富，开设的各类课程可以满足学生的不同需求。以特色发展课程中的校本项目课程为例，校本项目课程呢分为4大类，一个是传统文化类，再一个是科技创新类，第三个是生命生活类，第四个是艺术健康类。举一些例子，像传统文化类呢， 有茶艺、回眸历史、戏入人生戏剧、经典石狮鉴赏、胭脂手工。科技创新类，像手机 APP 应用开发、数学创新思维伴我行、生物实验拓展、化学实验探秘、生活中的电与磁、游戏制作与电子竞技、机器人、创新与制作。生命生活类里边呢，包括空气与健康、服装创意设计与制作、心灵成长工作坊、科学用脑、校园微电影、欢乐做烘焙、模拟联合国、模拟法庭。像艺术健康类呢，包括快乐足球、篮球技战术、乒乓球、爱尔兰踢踏舞、英语戏剧赏析与表演、美国乡村英语歌曲欣赏。举两个例子，比如说戏剧当中的《赵氏孤儿》是我们学校呢的经典剧目，在这个关于道和义的故事中，不仅启发了孩子内心对正义的追求，更让孩子们深刻理解了中华民族亘古不变的道义精神。通过戏剧来促进孩子们阳光健康的成长，通过戏剧来弘扬和保护传统文化的精髓。 嗯， 再比如成立2014年的模拟法庭社团，由高一高二的19名学生组成，目前已经成长为校级优秀学生社团，在朝阳区的学生社团中也具有一定的影响力。去年2名同学参加了北京市大中小学生首届学宪法讲宪法的比赛，分别获了2、3等奖。今年的5月15号，就是这个星期的二，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以法为教、与法同行学雷锋志愿服务团5名法官，在立案庭副庭长周卫平法官的带领下，来到日坛中学的模拟法庭，观看了同学们的模拟庭审后，给予了高度评价。更让我们欣慰的是，这个社团的社长去年，牟小瑞同学呢考入了中国政法大学刑事司法学院，实现了自己成为一名法官的第一步。 嗯，这个是咱们一些课程的亮点和特色哈，可以说分层分类哈，不仅有这个奠定基础的，还有这些个性化特色发展的哈，正好也切合了咱们今年新高考改革后的这样的一种课程分层分类的模式哈。那么针对今年的一个新高考改革，咱们学校在课程设置方面有哪些新的变化和亮点呢？ 如果说新的亮点和变化呢，应该说用三个关键词来形容。 嗯， 一个是分层，再一个是选科，再一个是生涯教育。根据我们学校的情况，以行政班与选科教学班并存的方式来满足学生学习的需求，像语文、数学、英语进行分层编班，满足学生分层学习和教师分层教学的需求，借行政班保留行政班班主任，有利于学生的教育管理。像物理、化学、生物、历史、政治、地理实行的是6选3选科走班，体育学科呢男女生分开上，按照项目课程实施。对学科分层教学来讲，主要是高端学生培养，争取学科竞赛优异成绩，提高他们冲击自主招生的能力和水平，为优秀学生考入国内外知名大学创造条件，同时带领这些学生呢走入高校进行实践学习，与高端人才进行零距离的交流，开阔学生的视野。对于大多数学生，教学中强化学科基础性知识技能的落实，为学生考入名牌大学打基础。第二个呢是像6选3选科，能为每一个学生设置选科走班课表，就是我们所说的一生一课表，满足每一位同学的选课需求。要不说亮点的话呢，应该说是新高考改革以后生涯规划教育势在必行。我们学校每周固定课时对全体学生开展生涯发展规划教育，学生生涯发展规划包括人生规划、职业规划和学业规划，重点是学业规划。学业规划主要解决选课、选考、选专业、选高校以及高中3年的学业安排和管理，它让每一位学生学会为自己的生涯发展而规划，

欢迎回来，这里是调频107.3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城市广播正在双频为您同步直播的教育面对面2018年北京中招直播咨询。各位好，我是主持人晴天。那么我们今天邀请到的三所学校分别是日坛中学、北京工业大学附属中学和华中师大一附中朝阳学校。大家有问题赶快发送您的问题到我们的官方微信教育面对面 RBC。 那么一上来还是有一条消息是要特别提示大家的，5月19号，也就是明天了，教育面对面将举办2018年中考招生简简章的分析大会的讲座，邀请专家解析中考的招生简章，帮助考生定位目标的高中，挖掘利好条件。2个小时您就能领悟到志愿填报的秘籍以及掌握学科备考的技巧。详情请拨打咨询电话400-650-7766 400-650-7766。好的，千万不要错过这么难得的机会，明天上午的时候大家一定要及时的参加。好，那么我们接下来赶快再次邀请出日坛中学副校长张勇和教务主任梁志鹏，二位给我们介绍一下今年的一些情况哈。刚才梁主任给我们介绍了今年新高考改革之后咱们学校课程设置的一些新的变化和亮点哈，三大亮点，一个是分层，一个是选科，还有一个就是生涯规划的一个指导了哈。那么咱们学校新生入学之后哈，咱们这个选科分班的模式大概是怎么样的？从什么时候开始分班呢？ 分班应该是从高一进来以后呢，叫做学科分层，分层按照分层分班，等到高二的时候呢，是6选3的选科走班。 好，就一上来先把基础给打好了，然后高二的时候再进行这样分班的一个 模式哈。高二是应该6选3的叫分层走班。 好，明白了。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这个中学和高校教育衔接方面的问题哈，这个也是家长们一直都在热议的一个话题。因为前几天2020年在京招生高校本科专业的一个选考科目的要求发布了哈，你每一个你要选的科必须得对应学校招生的一个专业哈，所以说如果真的不了解这个高校的招生专业还真不行，所以这就说明了把这个高校和咱们中学的这个教育真正的把它打通衔接起来了哈。所以说中学和高校教育衔接层面也是大家一直关注的一个热题哈。那么请梁主任给我们介绍一下，对于咱们学校来说在这方面为学生提供了哪些利好呢？ 对于这个衔接问题呢，我们首先呢给学生提供了这个第一时间提供的这个哪所大学里边他需要学什么的专业，而学生呢在这个选科方面呢他有一个呢提前知道这件事儿。再一个呢，我们学校呢大约是做这么两件事儿。第一个呢就是走进大学实验室对接，再一个呢就是我们学校里边建设了重点的实验室，化学实验室。像走进大学实验室呢，我们是像清华大学化工大学还有天津海水淡化研究所、北京食品科学研究院等等，这都是我们学生去参观研究的。像我们去年的11月份呢，我们有近50名的学生科技特长生走进了清华大学汽车工程系国家重点实验室参观学习。在清华大学汽车工程系教师及科研人员指导下呢，我们的师生呢先后参观了碰撞实验室、智能汽车实验场，还有模拟驾驶模拟实验室、电磁安全实验室、发动机实验室。这个参观过程当中呢，清华大学的研究人员为同学们做了耐心细致的讲解，并解答了同学们呢感兴趣的问题。这种呢高端的科研氛围呢对同学们没有感到拘束，而是呢充分参与其中。虽然讲解对于高一学生来讲的话没有比较深奥，但是同学们还是聚精会神聆听。同学们边听呢边认真记录，这样的活动呢同学们感到收获非常大。像这个参观学习完之后呢，我们班里边高一八班里有一个王林汉同学呢发表感言呢，他是这样说的，说感谢清华大学老师们的讲解，让我们了解了目前国内十分先进的研究课题。感谢生活的这个时代，社会更加渴望高能力的人才，我们要不断地完善自己，使自己成为祖国真正的栋梁之才。感谢学校给了这次学习机会，使自己深刻意识到自身的不足， 以此激励我们社会在不断前进，所以我们应该更加努力地完善自己。这是一位同学呢，在参观完以后呢，他的获奖这个参观感言。 嗯。 另一个呢，就是学校里边呢建设的重点实验室。我们学校的化学实验室呢是北京市重点实验室，它的仪器呢叫做高端，品种多，能与高校对接。举几个简单例子，像这个甲醛检测仪、氮气发生器、便携式红外线二氧化碳分析，好多好多。 听起来好高大上啊！ 我都记不住，好多好多的。另外一个呢，像这个学校里边那个翱翔计划，我们是翱翔计划的课程基地校。 嗯。 拥有一些专业的书库，学生可以在这里边查阅资料。这位学生呢，选择化学相关专业，要铺一些路。 嗯。 再一个呢，就是化学教研组呢，对这个整个这个学生，为了学生的这个学科素养，把这个课程呢分得特别细致，六级课程。 哪六级？ 这个、一级课程呢就是基本的实业操作，让学生熟悉实业常用的技巧，打好实业的基础。二级课程呢是重点强调化学实业制作。像装饰品、化妆品，它都能制作。让学生感受到化学的美好。三级课程呢，主要选取操作相对复杂却生活息息相关的，比如说可以解释一些生活当中的问题，意图让学生感到化学的奇妙。四级课程呢，脱离了高中化学体系，进入了完整的科学探究阶段，目光呢是聚焦在环境与食品的安全。用定量分析的方法分析一些社会热点问题，用自己的实验找一些答案。五级课程呢是进入了科学家的视角，开始学习如何制作物质，探究性质，从实验设计到合作完成实验，学生的实验自主性大大增强。六级课程呢是真正走入真正的叫科研院所。 嗯。 像我们前面介绍的什么清华大学的化工大学的什么研究所，还有食品的等等，这都是我们去过的地方。 嗯， 这为我们学生呢提供了一些那个走进大学的一些机会。 嗯，可能刚开始的时候，大家刚接触到这些东西的时候，感觉云里雾里的哈。但是打开了一扇门，我需要先把一只脚迈进去，然后慢慢的浸透，慢慢的润染哈。好，这个是咱们一些搭建的一些这个平台哈，提供的一些利好哈。而且经常走进这个高校的一些科研实验室，其实对于同学们提前的能够了解高校一些专业来说，也是非常有利好的哈。特别是对于那些特别有特质的同学，未来在参加高校的自主招生还有综合评价方面，也是提供了很多的帮助。那这方面请张校给我们介绍一下吧。咱们近几年哈，参加这个自主招生还有综合评价的同学的情况都是怎么样的呢？ 我来介绍一下我们学校在自主招生这方面上，现在和将来就要做的一些事情，也就是我们现在正在做的一些事情，给大家介绍一下。随着高考的改革呢，就是说我们的高考和我们的学业水平考试以及我们的综合素质评价，将来我们的高考录取的时候是两依据一参考。但是呢，作为我们的学校来说，给学生搭建一个自我这个参加自主招生的一个平台，我们学校呢从这四个方面来进行介绍的。但是呢，我们要求学生在进校园之后啊，一定要做好三年的一个整体设计，我进入哪个平台上去，为哪所学校打下基础，创造条件。实际上我们学校呢，在2012年开始，我们学校建立一个学生研究院，它的前身呢就是北京市翱翔计划。我们学校是北京市翱翔计划生命化学与生命学科的一个基地校，课程基地校。为此呢，我们在2016年的5月份，举行了北京市一个化学与生命科学的一个大型的一个论坛。那一天呢，就是说把我们的院士、我们的李毅主任、林群院士都过来了啊。实际上呢，就是说这是一个大的一个平台。 第一个平台呢，就是我们的学生研究院，可以通过这来学习一些，为了我们的自主招生，为了高校的自主招生而做一些准备，这是第一个方面。第二个方面呢，我们学校，现在也正在合作的，比如我们的信息技术已经与中科院的软件研究所啊、天鹏院研究员也是经常过来。这样呢，就是我们与中科院的13个研究所，包括清华大学研究所，还有我们的中食品研究院，刚才我们的梁主任介绍的，这样呢，我们与这些科研院所来建立一个合作的一个平台，让学生在某一方面上研究呢有所突破，占领在我们的信息技术，包括我们的研究尖端的一些技术的一个尖端上，搭建一个平台。第三个平台呢，就是我们刚才梁主任介绍的，我们学校在是北京市化学方面的一个重点实验室建设。这个呢是朝阳区和北京市呢来共同建设的一个大的项目，整个北京市有56所学校投入了这个建设。而我们学校的建设呢，主要是在化学方面上。再一个呢，学生呢可以通过这个化学实验室的一些先进的仪器做一些尖端的研究，或者是普适性的研究，这些呢都可以敲开我们自主招生的大门。第四个方面呢，就是咱们通常说的一个学科竞赛。现在呢，我们也是在尝试的，引进一些大学的，包括我们的学科竞赛的一些专家和一些金牌教练员，来给我们同学们呢来引导，使我们呢在这方面呢有所新的突破。所以我们学校在上一年的2017年的自主招生上，我们有一个小的收获，有两名同学非常如愿的进入了大学的自主招生，通过自主招生进入了大学的学校。情况是这样。 好，谢谢张校长，也谢谢梁主任这段时间的介绍哈。那么大家有问题，欢迎您继续发送到我们的官方微信“教育面对面 RBC”。那么日坛中学先介绍到这儿。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将走进第二所学校——华中师大一附中朝阳学校，通过一段片花了解一下。 华中师大一附中朝阳学校是由湖北省名校华中师大一附中与朝阳教委协议合作而创办的一所普通公立完全中学，是隶属于朝阳教委的优质资源引进学校，现有30个教学班、97名专业教师，其中市区级骨干教师10人，区级优秀青年教师18人，总校派来专家团队10人。自2010年9月建校办学以来，朝阳学校秉承了总校华中师大一附中的办学思想，以人为本、追求卓越为办学理念，以厚德、博雅、笃学、敏行为校训，以培养学生必备品格和关键能力为目标，以思维课堂为特色，倾力培养学生高阶能力。为了培养学生必备品格和关键能力，学校开设了综合实践类课程、一体特色课程、生涯规划课程和社团活动课程等校本课程。学校先后被授予或评为全国可持续发展教育实验校、国家软式垒球实验校、北京市数字科普实践基地等。在已经成为区级素质教育示范校的基础上，学校将坚持走内涵发展和特色发展之路，以教育的理想实现理想的教育。 好，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教育面对面。各位好，我是主持人今天。那么我们接下来呢，邀请出华师一附中朝阳学校党总支书记丁书清。丁书记您好。 您好，听众朋友们好。 欢迎另外我们还邀请到了华师一附中朝阳学校校长谢真祥。谢校长您好。 您好，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欢迎二位哈。首先呢，我们请谢校给我们介绍一下，还是今年呢咱们一个今年招生计划的一个总体情况吧。 我们华师一附中朝阳学校今年总体的招生计划是100人，比去年的115人略少。我们这个计划的分配呢，主要是这几个部分，一个就是优质高中学校名额分配，再就是北京市统一招生计划。前面的这个优质高中学校名额分配的是42人，统一招生计划的人数为58人。这个统一招生计划的人数呢，包括两个方面， 一个是直升，就是我们初中的学生可以直升我们本校25人。再就是因为我们是棒垒球的特色校，所以我们的棒垒球特色生是5人。 嗯，好，这个是咱们今年的一个具体的计划情况哈。往年2017年吧，咱们参考一下具体的一个录取分数线和这个排名情况。 我们是以这个朝阳区的区级示范校，我们最近这几年的分数线大概在500到505这一个区间。 嗯。 500分以上的学生报我们这个学校。比较合适。 嗯，好，而且刚才谢校介绍到了今年咱们还有这个特长生的一个招生计划哈。那么在学校学生填报志愿的时候，咱们还有哪些特别的需要注意的事项吗？ 第一个呢，我们学生在选报我们这个学校的时候，要看看我们学校的理念，因为这个理念跟我们学生的这种他的发展方向是相匹配的。第二个呢，就是我们跟总校有一个联合培养机制。 嗯。 我希望呢，在数理能力比较强的学生报我们这个学校比较好。因为我们这个学校呢，在朝阳区，属于优质引进校，所以我希望我们的考生呢，第一站报我们这个学校，录取的几率比较高。 嗯， 谢谢。 而且需要给大家特别介绍的一下，就是谢校就是从咱们这个总校特地选派过来的这个校长哈，来加入到我们这个北京的阵营当中来哈。而且刚才咱们从这个片花当中也听到了，咱们学校的这个性质就是华师一朝阳学校是由湖北省的这个华中师大一附中与朝阳教委协议合作创办的，这是咱们学校的一个性质哈。它是隶属于朝阳教委的优质资源引进校哈。那么咱们这方面哈，能享受到哪些总校的一些优质资源呢？谢校。 主要是这么几个方面啊。第一个呢，就是文化资源。我们因为是引进校，所以总校的办学理念、培养目标、育人的模式、学校的运行制度， 嗯， 这些都是我们这个学校可以享受的。 嗯。 第二个呢，就是我们总校，常年派10名这个骨干团队在我们这个朝阳学校服务。再一个就是我们有依托总校培养拔尖人才的这么一个机制。 嗯， 我们每年都可以选派15名左右的优秀学生与总校进行深度的联合培养。所以在这一块呢，我们是比较有特点的。 嗯， 再一个呢，就是我们聘请了总校的美术专家，对我们学校进行美术特色方面的打造，应该说今年我们的效果还不错。 好，刚才您提到了，其实也是相当于对于很多收音机前将要报考学校的同学和家长来说，也提供了一个方向哈，就是数理比较好的一些同学咱们可以考虑报考咱们学校，这个是咱们学校的一大优势和特色哈。 对， 嗯，好，那么针对今年这个新高考改革方面，咱们学校在这个课程设置方面有哪些新的亮点和变化呢？ 在课程设置方面呢，我们主要是以国家课程为主。我们已经启动了，就是我们高一啊， 嗯， 从高一这个下学期我们就已经启动了选课走班。这个我们选课走班呢，我们采用了这个行政班和选课走班相结合的这一种模式。这个模式我们把它起了个新名字叫嵌套式啊。 嗯，怎么个嵌套法？ 就是具体来说呢，就是我们以少走为原则。 嗯， 我们对所有的选科的进行这个按学生的人数进行统计分类。人数比较多的，我们相对就是叫这个固定。 嗯。 特别少的，我们把它就叫走，就是 这个人手比较少的走的比较多、 哦、 哎，人手多的呢相对固定 走的比较少、 哎、所以我们就叫行政办和选科走班的模式把它结合起来， 嗯，好， 这样就我们就有效的解决了这个我们规模小啊，这个要需要的资源比较多啊， 嗯， 一个是你比如我们的教师啊，老师啊，可以解决这么一些问题， 嗯， 所以应该说我们现在目前这个试运行的情况比较良好。 嗯，好，刚才您还提到了，其实咱们学校不仅是适合这个数理化生报考哈，其实咱们还有进行一个美术特色这样打造的一个项目哈，还有一个开展拔尖人才培养改革，然后这方面哈是针对特别有个性特长的学生进行的一种培养模式哈，咱们学校针对这方面呈现了哪些亮点呢？ 这个拔尖人才的培养呢，我们主要是跟总校深度联合。这个深度联合呢，就是我们可以派到总校去，这个也比较长的时间的一种研究和学习， 嗯， 也可以把我们总校的这个专家请到我们这个草原学校来进行这个个性化的指导， 嗯， 尤其是比较高端的学生的这种指导，因为我们总校呢在培养高端学生方面应该说资源丰富。你比如说我们有最有名的我们奥赛金牌的教练，我们是比较多的， 嗯， 再一个就是我们特级教师对我们也是比较多的，再就是我们的每个学科里面的这些骨干教师也应该是非常多的， 嗯， 所以这个教师的资源也是比较，再一个就是我们一附中的这个氛围啊，学生学习的这种氛围是非常浓厚的， 嗯， 所以几个方面呢我们可以联合起来培养我们的学生。你比如说我们高中开班了到现在是七年，我们已经有培养出了这个北大和清华的学生。 嗯，好，那么下段时间呢我们请谢校继续给我们介绍一下关于美术班的一些特色哈，一段广告要进入了，那么稍后精彩稍后继续，大家不要走开，这段时间呢请您继续把您的问题发送到我们的官方微信教育面对面 RBC 随时进行参与互动。 名师教育面对面，越聆听越成长。 本栏目由学大教育特约播出，学大教育专注个性化辅导16年。初三考生注意了，学大教育为初三考生量身定制的中考集训课程全面上线，帮助初三考生解决有限的时间分配与管理问题，优势学科与薄弱学科平衡问题，高原现象与心理焦虑问题，另外还有模拟考试题解析、志愿填报公益讲座，详情请拨打电话400-600-5223 400-600-5223。本栏目由国内 A 股上市高考升学服务机构利思辰百年英才赞助播出。利思辰百年英才通过自主招生指导、高考志愿填报指导、高中生职业测评及学业规划、港澳台院校申请、中学生生涯规划、高中生留学、学习状态激励及高考学习平台等方式形成完整的产品链，针对不同学生的需求及情况提供最佳的指导咨询。选对大学，找百年英才，一分也不浪费。咨询电话400-010-9116。本节目由精锐教育赞助播出，189元抢6小时1:1课程，400-673-0082。冲刺中高考，更多家长选择精锐教育。精锐教育专注中高考辅导10余年，资深导师，丰富毕业班经验，海量真题，直击考点难点，诊断测试，智能定向追踪，1:1心理辅导，扫除心态雷区，智能志愿填报，精准锁定目标学校，每年帮助上万名考生进入理想名校。全程189元抢购6小时1:1课程，咨询热线400-673-0082。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自己的购物平台北广购物为北京听众带来产自新西兰的祖诺杀菌家庭消毒护理产品组合，

综合评价这一块呢，比如说像我们学校对学生的综合评价，主要是依托我们北京市对有一个综合素质评价平台，就是我们是要按照综合素质评价平台的一些项目，我们要定期的开组织学生家长和老师对孩子们的德智体美劳方方面面的表现开展评价，就是全方位进行评价。在自主招生这一块呢，我觉得从我们学校这一块儿，我们中招这个角度考虑，我们主要是要按照国家的政策，中招政策。一个是我们刚才谢校也介绍了，就是我们有棒垒球的特色，我们这是由名额限制。像今年我们有五个指标，招生指标，上周已经完成了专业课程的这个选拔测试。再有一块呢，就是我们作为叫做优质资源校。每年我们有，像今年我们有42个招生指标，另外一部分呢就是统招了，就是统招。另外我们因为有初中，我们还有可以有直升班，我们有直升班这个政策，每年我们会在我们本校初中的学生当中选拔一部分优质学生，而且在自愿的基础上直升我们学校。但是所有的这些孩子们都要参加中考，填报志愿。 好，那这段时间也再次感谢丁书记和谢校长为我们进行的介绍。好，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将走进北京工业大学附属中学，一起通过片花了解一下。 北京工业大学附属中学始建于1957年，有着60年的办学历史，是一所12年一贯制公办完全中学。2004年被评为北京市示范性普通高中，现一校三职，现有75个教学班，其中小学18个，初中31个，高中26个。富力城校区为高中部，垂杨柳校区为初中部，守城国际校区为9年一贯制。学校秉承天下为公，矢志笃行的校训，坚持育人为本，尊重个性，和谐发展的办学宗旨，确立了当北京名师育一流人才，重科学管理，创品牌学校的办学目标，形成了敬业务本、质朴诚信的优良校风。学校中高考成绩优异，近年来高考一本率保持在 85% 以上，每年都有学生考入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复旦大学、浙江大学等国内名校，各学段办学成绩也全面开花，小学、初中、高中均荣获朝阳区教育教学优秀奖。截至2017年，学校已连续第10年获得朝阳区中高考优秀奖，是朝阳区优质中学的典范。 好，接下来我们邀请出北京工业大学附属中学行政副校长孙兆杰。孙校长您好。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好，各位考生及考生家长下午好。 欢迎孙校哈。首先一上来请孙校给我们介绍一下今年的一个招生计划情况吧。 工大附中2018年中招面对长期的考生，共招收210名学生，其中呢名额分配呢计划是88人，校额到校17人，统招105人，共计是210人。 好，这个是指招收朝阳区本区的学生哈。好，另外我们再来看一下2017年的一个分数的一个参考情况吧，以及这个咱们排名的一个情况。 2017年的录取线统招是525分。 好，关于志愿填报方面哈，咱们有什么一些特别的提示吗？ 首先欢迎广大的考生第一志愿填报我校。我校呢可以住宿，如果想住宿呢，一定要选这个住宿这个志愿。 还有一个就是填报学校的时候，如果要是真的是咱们北工大的铁粉哈，一定要把咱们学校排在第一位哈。好，这个是咱们今年的一个计划，还有这个志愿填报方面一些特别的提示哈。咱们接下来再关注一些学校方面人才培养的一些特色哈。其实咱们学校形成了这个人文电机科技领航这样的一个特色的课程体系哈。其实从这个课程体系咱们当中也能看到咱们学科的一些优势哈，就是人文和科技方面的啊。所以说这个是咱们人才培养的一些侧重哈。所以说近年来咱们学校开发了一批满足学生个性化的一些校本课程，这个也是非常丰富的哈。那具体这些课程里面包含哪些亮点呢？ 好，我校呢已经形成了以中国梦为引领，依托已有的人文与社会、科学与技术、

每周三下午校本和这个社团课由学生自主选择，走班上课，从高一的第二学期四月中旬开始，这个选考的科目物理化学两科实行这个预走制。这个进行预走制呢有几个方面的考虑。一个呢是预走班呢实践呢是这个适应性的一个过渡，为高二呢即将正式开始的六选三走班学习呢这个奠定基础。二是呢选择高一下学期这个时间段呢进行预走班，是因为学生已经适应了高中的生活嘛，已经开始思考了如何选课呀、选考啊、选专业，是在学生初步选择基础上，进一步引导学生呢聚焦自己的优势科目和兴趣志向，争取呢在高一年级的学习结束时呢，基本上能够确定所选的科目，顺利过渡到高二的选课。三是呢在物理和化学学科开展预走班。考虑到是这两门课是传统的高考科目，在本届的这个课改中呢，相对于其他这个科目来说呢，课标啊、教材呀、和教学内容的变化呢相对较小，而且这两门课的这个合格性考试教学进度也基本完成了。从目前在校的高一年级实施预走班后呢，我们看到了这个教师教学和学生的学习上都有了明显的变化。 好，这个预走班模式只是一个预备的一个模式哈， 咱选择两科 啊，所以说就是咱们是层层递进的这个模式， 是的是的 啊。好，这个是咱们一个走班的一个情况哈。另外咱们刚才已经大概介绍到了咱们一个丰富多彩的这样的一个校本课程了哈，而且之前孙校给我的一本厚厚的材料里面哈有很多这个咱们这个开展的一个实践活动哈，比如说最打眼的就是咱们这个生物数字化学实验室，还有咱们这个物理化学实验室，还有这个 VEX 机器人的一个工作室，另外还有创客工作室、3D 打印工作室哈，这个工作室还有这个实验室对于同学来说也是相当丰富哈。这方面给同学提供了哪些实践平台，效果是怎么样的呢？ 应该说这些实验室哈是学生们最吸引学生们眼球的，他们选课当中呢是最选他们的。那么除此之外呢，工大附中呢还这个坚持学生的这个立场啊，以培养有担当的人为这个育人目标。不仅如此呢，还充分发挥社会大课堂的作用。同时呢，通过走进大学的实验室啊，还有学生喜欢的企业单位，以及这个学农基地等平台，都给学生这个提高学生的这个自主学习啊、自我管理能力。同时呢，团组织呢还积极为学生开辟了志愿服务的基地，为学生这个提前体验社会的生活，进行生涯教育提供保障，为学生的终身发展负责。校内呢是通过学生的自主性社团活动的开展，比如机器人呢刚才提到的合唱团呀、排球队呀等，培养学生发展的这个学生自己的特长，让其呢在同龄人的竞争中占有优势，在高校选拔高水平科艺体类特长生的时候呢占有主动。值得一提的是呢，学校作为北京市教委翱翔计划的生源校，每年都有部分成绩优异、学有余力的这个学生呢参加到活动当中，通过与大学教授的直接对话，接受这个辅导，以优异的成绩顺利结业，在高校自主招生中起到了这个关键的作用。总之呢，学校根据高中学生的特点吧，在这个培养创新人才还有拔尖人才培养的过程当中呢，根据学校的需求，根据学生的需求呢，积极创造条件，让学生们呢通过三年的学习取得满意的成绩，更好的适应高校的选拔，实现因为我的存在让别人感到幸福的这种目标。 刚才提到了关于这个自主招生还有综合评价哈，咱们不妨举几个例子吧哈，往年咱们这个情况是怎么样的呢？ 应该说我们在这个自主招生这点呢都推荐了非常优秀的学生，尤其是这个刚才说到的 VEX 机器的这些这个学生哈，应该说在报考这些理想学校的时候，那么他们都是通过分非常顺利的通过关的。 好，最后还剩六分钟的时间哈，咱们三所学校分别来介绍一下这个国际交流层面的一些情况哈。首先从这个孙校开始，咱们国际交流层面情况是怎么样的呢？ 这两年呢，我校对国际交流工作非常重视，先后与美国、英国和澳大利亚等国家的一流学校缔结了友好关系，每年都开展国际学生交流活动。我校的学生呢可以走进异国的这个课堂，亲身体验他国的教育教学，同时呢在与外国同学的交流当中深入了解到异国的文化， 这样的活动呢，为提高学生的跨文化交际的能力、独自生活的能力以及英语学习的能力提供了很好的机会。每次学生出访呢，都能够真切地体会到我校教育教学的这个优势所在，从而更加投入到归国后的学习当中。有的学生还立志报考世界一流大学，弘扬我国的文化。这样的文化交流呢，类似一个短期的留学体验，也为未来想出国留学的学生呢提供了宝贵的经验，对他们未来的决策也提供了借鉴。同时呢，我们学校还聘请了来自英国的高水平的外教，深受学生的喜爱。他呢主持每周三次的英语角答辩的活动，并且呢每两周有一次和学生的对话节目通过校园广播呢播出。这个辩论的话题和对话广播的内容呢都是学生感兴趣的，有关英国文化呀或者是校园生活的。由于我们在国际交流工作当中的卓越表现吧，我们今年暑期呢将代表朝阳区高中生前往日本进行友好交流。这是由我市友协主办的一个传统的高规模的项目，届时学生呢将得到当地政府官员的接见，这也是对我们学校国际化发展的一个肯定吧。 好，还有更多详细的内容哈，如果家长想要了解的话，也可以拨打我们学校电话进行咨询，咱们的联系方式。 学校的联系方式5876-8366。 好，丁书记和杨校长这一边，国际交流合作开展的模式是怎么样的呢？咱们精简一些，因为时间快不够了。 行，简单说吧，我们国际交流主要是引进来走出去这样的两种模式。引进来呢，我们有外教课程，专门聘请外教呢来受专业授课。走出去呢，我们主要是组织学生呢出国游学，通过建立友好校这样的方式来让拓宽学生的国际视野。 好，咱们公布一下联系方式吧。 我们的联系方式呢是85854112。 好，张校长您这边请梁主任给我们介绍一下哈，关于这个国际交流层面的为学生提供了哪些机会呢？ 日坛中学呢有十所友好校，像法国了、荷兰等等，每年呢都有学生互访交流活动，也就是说我们的学生到国外友好插班学习，感受国外的课程体系、学习内容、体验教学方法，辽国别国的风土人情文化。外国友好学生呢，学校师生呢到我校进行交流，跟中国伙伴一起学习生活。这样呢促进了不同国家的文化的交流融合，推动了学校教育国际化发展的发展和国际教育的理解。第二个呢就是招收外国留学生跟我校中国学生的共同学习，近距离接触了解世界各国的文化特色，增进相互之间理解，促进多元文化的发展，扩大了国际视野。第三个呢是我们的高一高二年级呢始终有外教课。再一个呢就是积极参加呢我们市区组织的各项国际教育交流活动，比如说我们参加了区教育组织一校一馆活动，与法国使馆建立友好关系，再比如说是中日小大使交流活动，还有就是教委组织的国际学生北京夏令营活动，与来自全世界各地的800多名外国学生一起学习交流，宣传中国文化，学习借鉴国外先进理念。多年来我们学校呢为搭建国际交流教育平台，扩大了学生的国际视野，提升了学生的综合素养。我们的学校呢它是北京市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会员校、北京市汉语推广基地校、北京市国际教育研究会常务理事校、朝阳区教育外事窗口校。 好，我们的联系方式是什么？ 6501128。 好，今天也再次感谢五位哈这么庞大的阵容做客我们的直播间，给考生和家长提供了这么丰富的信息，再次感谢各位。我们再来预告一下明天的节目，明天我们继续将带您走进的是2018年北京中招直播咨询，邀请到的三所学校分别是北师大实验中学、北京八中和华夏女子中学，也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锁定教育面对面收听。我是主持人晴天，那么稍后呢为您播出的是楼市好声音重播版，欢迎您继续收听。好，今天的节目就是这些了，明天不见不散。